大家好，欢迎翻到嚟今周嘅动漫城进攻足球嘅英格兰足球时段。咁今集嘅英格兰足球时段咧，就分开有英超联啦，同埋依个英格兰足总杯两节嘅。咁我先讲翻下半节啦，就讲紧英格兰足总杯啦。咁啊，今周嘅英格兰足总杯咧，真系即系按翻传统啦，系爆冷温床啦，完全系利用啦。咁我先讲讲个比数啦。嗱，喺周五零深夜入邊咧，就亦都舉行咗一場噶啦，就水晶宮作客呢個雷丁。咁喺往績嚟講咧，上次補充都講咗噶啦，雷丁係佔優少少嘅，但係實際上嚟講咧，兩者嘅差別都有嘅。就水晶宮以2-0啦，一個正常發揮嘅情況之下咧，就首先入咗四強先啦。咁然後啦，今周嘅入邊最重頭戲就一定係藍色大戰啦，同埋呢個曼聯對呢、這個韋斯咸嘅。咁藍色大戰入邊咧，就愛華頓喺呢一應該咁講啦。呢一場波係發揮今屆嘅最基本嘅水平，因為點解咧？佢終於後防冇失波啦，係啦，咁啊清脆利落2-0擊敗咗呢個車路士啦，陣間再詳細描述啦。然後跟住落嚟嗰場波喺一致認為喺四場嘅英格蘭足總杯嘅戲碼入邊咧，應該較為一個有優勢嘅球隊，嗰隊就係阿仙奴，佢今週入邊對住屈福特。但好可惜，琴晚嘅賽事入面嚟講咧，佢係首先係先落後兩球，係臨完場前先追翻2-1，咁啊亦都宣布出局。咁亦都佢同呢個車路士咧，就車路士已經輸完呢場波就四大皆空噶啦，肯定咗今屆。而阿仙奴咧喺數字上仲有聯賽同埋週中嗰場歐聯賽事，但歐聯賽事頭先阿芬都講咗噶啦。因為佢係喺上一場主場嘅賽事入邊都已經輸咗俾呢個巴塞隆拿。今週賽事巴塞隆拿翻咗去露營球場咧，佢會唔會真係反輸翻俾你咧？就呢個機會就真係微啲啦。基本上即係直接啲講，係等數字上嘅時間上嘅宣佈，佢都可能好大機會成為另一支四大皆空。但係另外有一隊波都係唔會俾佢好得去邊，嗰隊就係曼聯。因為喺歐霸杯入邊咧，就剛剛亦都係喺首回合咧，就0-2落後咗俾呢個利物浦啦。咁喺琴晚嘅賽事入邊嚟講咧，就俾對住韋斯咸，韋斯咸喺聯賽排名係高過呢個曼聯嘅。咁啊，韋斯咸咧就開頭咧入咗一個好靚嘅罰球啦。我哋都喺度當時嗰刻諗，喺呢一個彎嘅賽事，唔通所有嘅全部強隊會出曬局？基本上。但好彩後期咧，馬迪爾亦都追翻1-1啦。基本上係令到曼聯爭取到一個重賽嘅機會嘅，咁啊陣間先再講呢一下個重賽會點啦。咁啊先講翻一樣嘢啦，咁講嗰場愛華頓對住車路士呢場波啦，2-0呢場波啦，咁阿芬你點樣睇啊？ 嗱呢場波咧就真係點講？愛華頓嗱阿江小正話講咗，愛華頓咧係神奇地嗱，其實愛華頓不嬲嗰個進攻啊各樣嘢咧都 OK 噶，係啊 OK。 但係我哋之前談論愛華頓咧就好怪噶嘛，即係你林天光。 係啊， 仲有兩分鐘，你都可以和波或者輸波。但係相對昨天那個即係所謂杯賽賽事啦，咁而喺嘅球賽發揮是激烈的， 係 即係車路士亦都冇睇到佢半點放棄。不過奈何好似話齋盧卡古呢兩球波咧，真係靚到靚到絕啦。即係可能阿摩連奴點解當時不留翻自己用啊，或者咩呢個係題外話啦。但係去翻咧就係我好似之前早幾集我哋講過車路士，佢今年嗰個發揮咧係即係尤其是季初你同摩連奴有拗叫，摩連奴同某啲球員之間嗰個默契已經冇咗互信啦，一路開始就低層去到即係所謂喺英超排十幾啦。以前即係喺近呢6-7年未試過嘅車路士，咁但係都會發生嘅。咁好啦，講翻呢場波，我哋就覺得即係踢落嚟咧係你冇機會即係點樣講埋到去人哋個籠啊。 係。 咁相對你嗰、那個有地球盧卡古地球，你俾人即係你四個掹住一個人， 係 你都俾佢射到球靚嘅波。在我嚟講，我覺得哎呀死啦！即係以前摩連奴喺度，好少有呢啲事發生嘅。點解咧？因為摩連奴嗰個防守好出色，佢唔係話俾你入到去，即係所謂大禁區或者三閘嗰度，佢喺半場已經逼你啦。 但係奈何今年嘅車路士咧，可能係即係唔知點解嚇有啲甩漏啦。希丁克亦都唔係話希丁克唔得啊，而希丁克你顧得呢樣，你即係顧得入，你又顧唔到手。喺即係喺呢啲情況裏邊咧，仲有希丁克已經知道。所以我做埋呢幾場都唔關我事，我暫借嘅啫嘛。佢心中有數嘅。啊，你話調翻轉啦，你話如果唔係啊，一早已經話咧，希丁克咧將會今年點樣都好啦，下季佢，我又覺得個情況唔同。但係而家就係嗰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好似話齋做人和尚敲日鐘。我搞掂咪算咯。但係愛華頓個表現。係，即係琴日個表現啦，我覺得係值得贏嘅，因為你會睇到愛華頓嗰啲人三番四次嘅仗士用命，即係好似話齋，佢可能要洗底啊，喺聯賽嗰度即係，且咁鬼甩漏嘅，可能俾啲球迷笑都未定，所以佢就要對車路士大會點點點踢翻場正波咁樣，所以我覺得即係琴日車路士。輸波我覺得都無話可說。 其實好坦白講啊，喺琴晚嚟講咧，我哋上一集同阿張寶春都有研究過一個問題。喺一會對住車路士對住巴黎聖日耳門喺上一周賽事入邊咧出局啦，歐聯係咎由自取嘅，因為點解咧？喺一會轉會窗市場開嗰陣咧，佢補入咗柏圖。反而佢冇針，佢冇係啦，佢做買咗翻嚟到而家未出過喎。而柏圖本身大家都覺得你本身已經有夏薩特啦，本身有呢一個韋利安啦，仲有奧斯卡啦，根本冇需要。就算你都係買，你都買一個迪亞高哥斯達一個最佳嘅替補，根本上係。而佢一個叫有少少過氣，雖然年紀唔過氣，但係當時嚟講車路士最需要補充嘅位置應該喺後防。但他沒有買適當的後衛補給回入嚟，好像那球球來說是超，即如果以潮語來說是超級尷尬。為什麼呢？盧卡古入第一球的時候，是做了一個很美斯式的入球出來，而那個入球是不是發生了巴塞隆拿或者對著桑坦德或者對著一些很下游球隊，是當時盧卡古是對著車路士的後防，是對著連埋龍門四至五個人。佢最尷尬嘅地方喺邊度咧？佢由邊線 cut 入嚟啊！芬，你都有睇過嗰場波？嗱，一支強隊有冇可能俾你由邊線咁樣 cut 入嚟，再拱埋入中關入到去禁區入邊，面對埋龍門起腳？呢啲係對住一啲叫做下游球隊先發生噶嘛？呢樣嘢係。 你話呢度咧，我又想拆開少少啦，就話喺早個幾月新聞已經講，車路士決定同 摩連奴分手， 同阿隊長 泰利 唔做約啦。我覺得喺呢個 moment 咧，因為之前已經講泰利係一個 icon 嚟嘅喺車路士， 冇錯。 佢一受傷好翻之後，佢踢嗰種嘅個表現100%，而你我唔知點解啊啦，即係呢個即係你會點解會即係你唔係坐定粒六有咩成績打底嘅情況，你會？發呢啲消息咧，而呢啲消息咧，第一就影響泰利啦，第二影響其他嗰啲人，其他嗰啲人會，喂，即係好似話齋，聽日會唔會係我咧？喺呢啲患得患失嗰度，咁嗰樣人咯，我都係打工啫，我走少一步，或者我即係所謂踢波人仔就會知，我行慢一步或者我行歪少少，個變化已經好大。正正係喺呢個情況裏邊咧，會令到一啲車路士嘅球迷咧。就會更點解會咁樣㗎？我捧開嗰隊車路士唔係咁嘅喎，但係往往可能就係話你一個向外公布嘅消息，你就會令到隊波，即係以前我哋講笑就係你炒咗嗰個女嘅按摩師，就會搞到啲運動員咁，我哋都患得患失。而家呢個按摩師咧就直情係講到明，一定要摩連奴 道歉，你唔道歉就唔好得停我 喎。係啦，咁變咗呢樣嘢，喂，吹捧好啦。正正係呢啲嘢咧，一路拖住所謂球隊個進度發展。講真啦，你揾邊個嚟都死啦！你搞原來間即係個球隊內部亂到七彩嘅。咁你又話俾我聽，喂！你一陣間搏命，我搏咩命啊？搏命咗都唔知咩。咁我就不如我都照企咗喺個球場嘅，不過我行慢兩步。喂，以前會飛埋喎，而家都唔係，就變咗有啲嘢咧，就會令到睇波嘅球迷。 無論車路士的琴又好，無論是睇波嘅琴，總之覺得點解會車路士會係咁嘅咧？咁，但係問題就話，你俾呢個機會，對方的球員咧就會睇到，哇！我仲唔趁你病？嚼低你啊！即係嚼低你咁，我威咁啊！ 即 係喺呢個情況， 好坦白講，佢嗰個波嚟講，大家留意過嘅話咧，好似好細利，但係你睇翻啦，其實盧卡古都係利用佢嘅身體質素嚟壓到入去嘅，根本上唔係。當然當中係有啲假動作喺度嘅，有嘅，但係就唔係話去到好細利到扭過曬你咁多個，基本上係。但亦都係一個好精彩嘅入球，但係呢個入球反映到，如果喺車路士身上發生咧。雖然你話今架車路士係有回落，但係如果你即係等於一樣，呢個入球發生喺曼聯身上啊，曼城身上啊，阿仙奴身上咧，係好難理解嘅，根本上係咁啊。但係亦都好精彩啊！呢個入球，但係就好匪夷所思。咁啊嗱，優勝劣敗，佢輸完俾呢個聖日耳門之後咧，亦都喺三日內啦，喪失咗兩項要爭逐嘅錦標，亦都宣布四大皆空啦。根本上係。咁有一隊波仲慘嘅，其實就係阿仙奴。原本今年嚟講咧，佢係好大機會，因為車路士係踢線嘅，做一晚係，佢有好大機會咧，其實已經有好多障礙清除曬噶啦，基本上係連續做呢個三連冠嘅，因為佢已經攞咗連續兩年係入咗呢個 final 攞埋呢個足總杯啦。今年亦都好大機會，佢按呢個走勢嚟講係，好可惜啦！琴日就完全喺一面倒看好嘅情況之下大跌眼鏡啦，就先輸兩球俾呢個屈福特。喺今週嘅賽事入邊嚟講咧，連埋水晶宮對雷丁啊，其實四場波入波都非常之靚，但係後屘咧佢又放翻韋碧克，好彩韋碧克咧就及時又追翻球，但係好。追唔翻個賽果翻嚟啦，咁啊，大家分你點樣睇？譬如話呢一次嚟講啦，嗱，頭先聯賽就話咩啫？你連呢個杯都搞到咁樣，即係今屆佢都好大四大皆空噶喎。 我諗咁樣啦，即係睇佢未開波之前嗰、那個陣容咧。雲家係絕對想存取呢個勝果嘅，但係問題就話 佢都算夫添嘅。 往往你喺十幾分鐘之前嘅阿仙奴咧，你射唔入人啊嘛。人哋一個反擊，靚波，即係好似話齋，即係當老肯啦，即係起腳就順啊嗰樣嘢。好啦，你仲要俾人2-0帶住出嚟，當然你一路踢，時間一路少，球員一路心急，一路猛震，一路緊張，對方嘅球員一路踢起上嚟咧，會不其然地暢順。你走到邊度個波跌到落嚟，你走到邊度個波清咗去，咁呢啲咧即係球賽一部分啊嘛。咁當然啦，你話啊，去到韋碧克，你再落翻嚟，其實即係講笑啫。韋碧克，我當你打足全場，你冇波到嗰度，或者你啱啱到人哋嗰、那個即係所謂幸運成數。同埋踢起上嚟嗱，杯賽一場過，或者點解會有一場過咧？唔俾你有機會，即係大家都已經知道，我一行落個球場又已經知道唔會話大家有機會握手言和，我哋再嚟過，唔係嘅。佢即係話俾你聽，你就砌噶啦，即係變咗好啦。就好似話齋，往往我哋睇以前啲足球歷史都係噶啦。往往點解啲弱隊會咩？正正係佢冇負擔啊。 係 你嗰啲咧，仲有啲即係好似話齋，我之前咧計數啊，我歐聯我而家第三、第四，我仲有機會英超咁，即係呢啲嘢你仲有得諗喎，你仲有個包袱喎。我嗰隊唔係啊！我贏咗你就關人，我又守一場啫。喺呢啲情況裏邊咧，我又覺得即係話，乜福特有一個好嘅表現，我覺得未嘗不可。 係咁啊！亦都坦白講啊，如果有睇嗰場波嚟講咧，其實係好合理嘅，乜福特贏係好合理。 係啊， 基本上係嗱，講完呢場波啦，嗱叫做唔輸輸咗啦。又係都係講嗰句啦，芬華齋望啊望奇蹟啫，但係嗰個奇蹟嘅還原率咧就真係好，你喺巴塞隆拿身上去喺人個主場度能夠反敗為勝咧，機會真係難過登天。 講笑啫，如果真係發生呢單事件啊，即係阿仙奴贏三球喺巴塞， 係 唔好話我哋。跌眼鏡好普通嘅，我諗成個歐洲都暴動。 係啊， 嗰個暴動係咩咧？第一嗰個球賽暴動。 係。 第二就話啲人會有好多消息整出嚟啊，唔係啊，點解會咁樣？唔係嗱，我講真，即係球賽未踢波啊，李芬你講得咁死啊，即係咁，即係有啲嘢咧，我就覺得就係話，如果真係阿仙奴可以，即係我都戥佢高興㗎，亦都即係你真係有咁嘅能力啊嘛。但係問題就話，我哋唔係講呢一場波啊嘛，就係之前你譬如阿仙奴咁多年歐聯，你都係即係去到頂到去六八強。或者咩？咁你就即係嗰個水平，你要即係大家要去承認，即係話你係爭啲就爭啲噶啦。你唔好話有美斯、有蘇亞雷斯、有尼馬呢啲咁嘅，你都有其他球。但係問題就係大家個質素啊，大家去到邊一度個發揮啊，你行去邊度啊，我點樣？即係我哋睇波就係中意咁啊。點解有啲人中意呢啲，有啲人中意嗰啲咧？但係講起上嚟咧，就係乜嘢都係你中意唔中意，踢佢出嚟先。係 啦。嗱咁啊， 系啦，即系成日都系咁样。 嗱，另外爭啲咧，就造成一個今週一個賽果啦，就係三支英超嘅逼科球隊咧，就全部喺呢個彎度出局啦。就好彩曼聯咧，就執到一個重賽機會。咁啊，就對住韋斯咸。咁呢場波你又點講啊？ 嗱，我有睇過呢場波嘅大部分時間嘅，我只係覺得曼聯已經唔係嗱，我要申報嚇，第一我唔係曼聯嘅球迷嚟嘅。我是所有球隊的球迷，我看下去，即係嗰個琴日我看了大約係四十幾分鐘啦，即係啱啱卡拉達位，我就誒點解曼聯會係咁樣嘅球隊嘅？即係見波踢波冇組織，冇即係完全係一啲所謂低層次嘅球隊表現。咁當然啦，你話啊有啲。新手球員，我亦都有留意新手球員，我又覺得可能啊，呢個係我自己認為啫。之前嗰幾場有啲入球咧，導致某一啲人咧吹捧咗呢啲球，即係年青球員。我承認呢啲年青球員係認真積極，但係火候未夠。火候未夠咧，就係會見到有個別全球啊，或者點樣嗰啲質素咧，我哋唔可以同即係。其他人 去比較，只是話咧，當然咯，雲高爾有佢嗰個尷尬嘅，就乜鬼嘢都做唔到，咁佢咪靠咩咯？啊，之前可能唔覺唔覺，喂，你又真係入到波喎，又即係本來掹後嘅嗰場波啊，你又可以俾我唞一唞氣，好似琴日呢場波對呢個韋斯咸，我睇落去，韋斯咸除咗贏即係贏先，整體嚟講咧。他其實咧係控制住成個賽事，即係未有紀錄嗰陣時候，零比零之前，佢我覺得韋斯咸係控制曬。點解咧？你會見到啲球員踢啊，即係嗱，唔係好似佢以前對其他球隊嗰種壓迫，佢一路喺度等，一路等個機會，直至佢入咗球之後，佢都好有信心嘅。當然，曼聯嗰個追和嗰球波有唔放棄嗰個成分嘅，咁但係我聽sorry。我聽新聞報道拍那個片段咧，就話有個曼聯嘅五號球員咧阻住嗰個龍門，所以導致咧嗰個入球咁講。當然呢個係即係題外話啦。咁當然你俾人出到個波，其實都好危險，因為嗰波出波嗰、那個冇人睇啊，淨空曬。咁當然係好嘅。好啦，你話去翻重賽，我都睇嗰位先啊。 係， 即係呢個係我覺得。曼聯，你有好多即係因素，已經吹到啦。而家又有一個最新消息，未必係摩連奴執教曼聯喎。有兩個選擇，一個係傑斯，一個係白蘭斯。即係呢個係最新嘅消息。咁好啦，喺咁多個消息影響，你話俾你聽，你係雲高爾。你點教呢條波？你話即係呢個大家攞出嚟去討論。好啦，球員佢亦都會啊，喂我點樣做啊？我點樣踢？唔係話唔係嘅，我哋唔理邊一個做教練，我哋都係盡量。但係往往就係話有經驗嗰啲受傷嘅受傷，出唔到嘅出唔到，或者個心態唔想同你踢。咁你球年青嘅球員出嚟有機會啦，即係好似講少一個萬零磅嘅球員，俾佢一踢完之後升咗幾倍人工喎！哇，你話個個中唔中意啊？即係但係唔係咁樣啊？因為而家踢波 踢波嗰個氣氛啊，或者踢波咧、已經我踢起上嚟，即係所謂發唔發揮得到呢樣嘢。所以我即係唔想講咁多啦，即係我都係睇高，即係從賽啊，我都係睇高韋斯咸。 我想而家嚟講咧，我好難去將曼聯去攞到個定位，因為而家我唔知道曼聯一定唔係好噶啦。咁究竟佢有幾差呢？嗱，你差有時我有時都想去針對雲高爾嗰個排陣啊，其他尤其你上喺度嘅。咁但係實際情況，佢個傷兵係真係太多，要俾佢選擇嘅球員亦都唔會多嘅情況下咧，咁譬如好似阿仙奴咁樣啦，嗰場波我諗住佢九死一生嘅啦，完全就真係俾佢伸咗出嚟喎，基本上係即係你去批評佢嗰陣咧，我又覺得哇揸住本子青年軍同人哋打，我又唔可以唔讚你喎，基本上係嗰下嚟講係咁係今年係打起幾個僆仔嘅，但係喺同嗰個其實曼聯入邊所謂嘅正選陣容入邊咧，佢年齡層其實係偏大嘅，就是、當你好似今週咁樣啦。你出翻，譬如話馬俗稱我唔知點樣去形容嗰個阿根廷嗰個後衞啦，有啲叫洛河，有啲叫做係盧祖，咁我當佢盧祖啦，五號嗰個啦，大家咁樣講啦。其實買佢翻嚟，你已經有疏爾，就唔應該買佢翻嚟打左閘。我以為嗰陣時候諗住就係話佢改造佢，將佢拱入中間。而家你將伯蘭達就拱咗去，即係你自動將個活力降低。嗱，當你出翻曬呢啲所謂嘅正選嚟講咧，狀態係唔夠嘅。譬如卡維克喺呢一刻嚟講，係個狀態根本就唔夠嘅。同埋一個叫做狀態幾好嘅舒尼達連，永遠佢唔中意出嘅，根本就係。盧祖啱啱相遇，你就再拱翻佢出嚟，可能用佢嘅經驗啦。基本上係咁，有好多球員其實係你話佢差，譬如隔年今年都打好嘅，係你經驗係咪爭啲？但係當你放翻曬所有嘅所謂嘅正選出嚟，係咪即係表示好咧？其實喺季初嚟講係打嗰個節奏都好慢嘅，反而而家喺目前曼聯呢個實際嘅情況陣容，我哋期望唔係話小朱幾時出得翻嚟，譬如琴晚小朱都後備出翻上嚟啦，基本上係。我最懷念係兩個球員啫，基本上係一個就華倫西亞。第二個就是楊格，呢兩個球員先令到嗰個進攻層面嗰個速度啊、闊度啊，係對成個攻勢有幫助。嗱，用我真係咁樣講啊，有少少唱反調嘅。我覺得朗尼嘅年代係過去 的，可以咁講。 嗱，大家留意一下今屆朗尼啦，其實就算佢未傷嗰陣啦，嗱佢唔係處於一個好高水平。首先第一，佢嘅年齡唔係話真好老，今年先30啫嘛。但係佢你見到有多時速度已經減退咗啦。朗尼嗰種叫做所謂話褪後一格做一種叫做分波嘅球員啦，佢又唔係話去到一個好九號半式能夠可以撚你曬嘅。其實佢節奏都慢嘅，根本就係有多嘢。 因為你話如果講開朗尼咧，佢係應該16、17歲喺愛華頓成名， 係 之後冇幾耐咧俾曼聯攞咗，咁當然我哋即係正如阿李 Sir 成日都講，有朗尼嘅比賽，曼聯會踢得好啲嘅，因為呢個即係所謂呢個 球隊嘅一個重心啫， 坐標式嘅球隊啦。咁當然正話阿江少講我認同朗尼嗰個年代，即係嗰種咩已經係過咗噶啦。咁但係往往就係話你踢球不是说这个人什么就怎样，我们应该是有 Plan B、Plan C 或者怎样，就是说真的哪个人可以是 100% 的，但问题就是这样。好了，但是我们真的说雲高爾在今年去处理曼聯这个呢是有点乱了章法，这个第一个我们认为是。第二，往往可能是因為之前已經是十幾二十年的教學經驗，即係教球經驗，就令到有些嘢咧，因為而家嗰個變化，除了體力啊、速度啊，仲有很多因素，即係嗰個因素就話啲球員本身的配搭，即係唔係話好似話齋艾瑞利楊格啊、華蘭西亞呢些。當然啦，如果我看啊，佢係盡力的快速的，是不是有什麼呢？不敢說。但是問題就是說， 你係咪踢呢兩個人咧？唔係咁嘅整體，即係一個球隊，即係我哋所講，如果要配合新，即係老大新，你要帶咩咧？啊，你係咪五個帶六個？或者係七個帶三個，即係咁樣去比較。因為點解咧？年青球員係需要咩嘅？即係需要經驗。但係我就覺得，即係正話講笑都有講，喂曼聯咧就用咗啲新人咧，就對呢個阿仙奴咧就喂俾佢本來乜嘢嘅就俾佢攞翻啲好成績，會唔會係咪咩咧？咁當然有啲即係所謂用棍打死乜乜咁樣。但係問題就話，如果係認真去睇，可能會覺得就係呢個只係曇花一現嘅表現。但係如果作為一個球隊，你要長遠點解要踢三十幾場？點解要？因為即係所謂我今日唔得，聽日唔得，後日。我俾機會，但係我覺得曼聯今年嗰個就係你俾完機會咧，轉咗個喂可能哇叮啊眼前一亮唔輸波喎，因為我哋嗰要求好低㗎嘛，佢唔輸波就得㗎啦。咁但係輸咗喎。於是者，你輸了仲總結不到啲嘢咧，就會留於即係我哋去談論，即係覺得可惜曼聯點解會係咁樣。 係嗱，因為首先一樣嘢啦，譬如今屆曼聯咁樣啦，喺嗰個前鋒線上啊，咁啊到而家都揾唔到個定位嘅。 係啊， 譬如話有時馬迪爾打啦，一時又朗尼打啦，一時又放僆仔拉舒福特啦，根本上係咁。究竟佢個嗱，譬如話我上集都有講過嘅。可能是迪比不爭氣或者讚奴沙不爭氣，有時他也都要好像這場球那樣，他將馬迪爾推去打左邊，供應給個年輕拉舒福特。馬迪爾最佳位置一定在前鋒，尤其現在曼聯來說最需要一種這種活力和靈活度，因為很坦白說，就算你放朗尼在前面，他變成一支定海神針。擺喺度，點解啲人成日怪雲高爾話點解放走咗小豆同埋或者放走咗呢個韋迪克咧？就係啱啱呢兩個人就係而家目前曼聯冇嘅前鋒嘅元素喺度。 明白， 係啦，因為曼聯你留意下朗尼，就算佢出係佢有激勵士嘅能力，但係同人哋佢激勵完自己都走唔喐咯。佢已經唔係一種叫做攆起曬成隊波嗰種完全係帶動性，但係好強嗰種冇啊，冇咗呢種嘅啦，已經係。不過講真啦，呢度講十嘢都唔完嘅。但係 我哋 要欣賞一個韋斯咸，佢真係打得非常好，嗰個罰球亦都入得好靚。尤其今屆嘅韋斯咸嚟講咧，譬如話佢成隊波能夠好喺呢一刻喺聯賽騎住曼聯咧，係唔係冇道理？同佢輸波都好少啊，其實係。佢其實坦白講，佢同曼聯琴日嚟講係唔止啦，拉成關係有機會係完全可以 KO 咗曼聯嘅，根本上係。不過曼聯就好彩咁解啫，就要等一個重賽先知道佢死未。但係咧，喺我頭先嚟講咧，認同阿芬嘅，去到韋斯咸嘅主場，你要進級係難度係會有嘅。但係曼聯咧，亦都好難會猜測嘅，因為喺曼聯今年嚟講咧，已經冇咗主唔主場嘅分別㗎啦。唔係因為佢勁到冇咗主唔主場分別啦，係差到喺主場咪有一人輸波。 我想補充少少我想補充少少就我其實覺得曼聯喺呢幾場波嘅踢法咧迂迴咗，因為以前咧直接即係你一打入去就即刻出波又好，或者即刻起腳。但係呢幾場咧，我睇耐咧，就係話啲波咧，明明你去到咧，佢交翻後啊，再由頭組織。但係我覺得正正係曼聯，尤其是而家你新人咧，你好難去咁樣踢波。 係啊， 因為你如果係咁樣，你猜下，你係要有默契，即係我點樣走，我點樣，即係隻眼望左走右啊，嗰啲大家都有。但係你叫啲新嘅球員點樣做嘢？佢都唔知道，俾咗你，即係變咗就係、是，往往你見到佢好勤力嘅，但係做唔到個效果。而我哋想即係作為中意曼聯嘅球迷，哎呀，點解會咁樣嘅？正正係我睇落去就喂，曼聯唔應該係咁喎。以前譬如咧，你一整個波落去，朗尼啲瞓曬身啦，黐曬埋佢啦。我哋中意睇呢啲，而家冇咗曼聯，冇咗呢個，所以我哋覺得即係。 是差這裡，大家留意一下一個模式，不計死球，基本上今年曼聯所有的球呢全部都是由經邊線再送到去禁區裡面再加一腳，即是俗語一點說，他都是底線傳中的，基本上是變化就是不是很多的，因為他在中路打進去的困難度是大，你 靴里拉是很重要的，在中间中场和前锋的联系上，因为他是较容易给到一些叫做一针见血的球啦。但是你依赖他做一些很创造性的传球，他又未到法比加斯的水平，巅峰的法比加斯、啊，那你变成中路你打不入，就算你打入去，究竟靴里拉今次我就给拉舒福特，下場我可能俾馬迪爾，究竟我俾邊個呢？我連個默契都好難建立啦。一時你同個前鋒夾，但係個前鋒下一場波就會俾個領隊擁去打邊線，基本上係。其實你個模式都由邊線打翻入去，就算佢打得好嗰場波，足總杯嗰場重賽，譬如白蘭達入嗰球波，都係邊線出嚟啫嘛。雖然話足球嘅模式係咁樣，但係大家留意一下呢一周英格蘭足總杯賽事，水晶宮對雷丁嗰場波，水晶宮入嗰球波，你就會知道阿芬頭先所講係。佢欠缺一種咩元素啦？就係嗰種進攻嘅變化，同埋嗰個層次，係今年曼聯係冇，唔係話你留意一下朗尼肯到同唔肯到，對成績根本冇影響。已經去到嗱，你留意一下朗尼已經冇出噶啦。你話好差咩？對曼聯本身季初差開噶啦，基本上係肯到又係因為冇大名，其實已經去到話卡比卡同朗尼已經去到一個湧員嘅位置嚟嘅，基本上係。應該如果你為了球隊的未來建立，你就一定要找回個替補，基本上是。那嗱，節目呢度到此為止啦。英格蘭足球時段今次嚟講就分開了兩節啦。咁啊，亦都當然要等個重賽啦、抽籤啦。咁啊，睇下抽籤嘅假設曼聯就算抽中了，究竟是會喺四強就會很明顯見到哪一支球隊較容易入決賽或者攞到呢項錦標嘅。如果抽中曼聯，將會對住愛華頓咧。咁即係話，或者係韋斯咸對住呢個阿華頓，即係嗰邊嘅水晶宮將會對住北福特。 係， 即係假設咁啊，會製造咗其中一支好開心嘅球隊可以打入做一個花路。咁啊，當然啦，就要好快就會有呢個抽籤結果啦。到時我哋再喺節目度再詳細去描述啦。嗱，咁啊，呢度節目。到呢度英格蘭足總杯時段到此為止，咁啊陣間進入呢個歐洲足球時段咧，就除咗呢個三大歐洲聯賽之外咧，咁啊仲有我哋都要講歐霸啦，同埋歐聯啦，咁啊陣間翻嚟再見。 OK， 好，拜拜。